比法儿妙啊！他的骨骼 秋蝉在树懒已惊。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是梅花大鼓名家张雅琴先生啊演唱的一段红楼题材的梅花大鼓作品《黛玉悲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 事业成功，

草茂林，米竹古茂怪石，秀水名山，真是人间福地，世外仙缘。夸豪富，锦衣玉食，妆照最好，小贤们春时赏兰，秋里采菊，冬日选梅，夏季关联，八节景长信，四时人赏。这一日啊，贾母高兴，精神好，告诉凤姐儿把话传。今天要有赏大观园，或当时间里外人等出入频繁，把一应的东西都准备齐全，这不急坏了众姐妹，就忙坏了众丫鬟。有个年迈的村婆，七旬开外，她叫刘姥姥，跟着女婿女儿种庄田，在乡下把身安，家道贫穷难糊口，荒年更见这度日难。想当年女婿的祖上做过小吏，玉金陵的王家曾经连宗有过王冠，为了这一家老小免不美，无奈何舍脸进城，来到公府的门前。那一日虽然没见王夫人的面，可多蒙凤姐儿周济了银钱，这一回他把新摘的菜蔬带来不少，为的是让贾母王夫人尝尝鲜，顺便来请安。贾母正想有个老人来说话，